南充县的江亭村会抵制济州军事基地与建设和平岛屿泛道民对策委员会和抵制济州海军基地建设全国对策会议6月29号以要澄清同济州海军基地建设和4月号惨祸相关的一切问题为题发表了联合声明。